他可以把整个庞大的奥匈地区的历史这个展示给我们看。今天因为是时间关系，我说你只要讲了六点钟啊，否则你是不是我们今天搞到晚上十二点钟他都跟你有讲的，所以这个秦老师我就不怎么去点名他，我简单的也说一下。这个大圣啊，你把这个黑板过来，我就简单说一下。我如果说把我说的这个观点有一个题目的话，就是宗教问题是理解欧洲人的钥匙。我想说一下这个概念啊。假如我们阿尔卑斯山作为一个欧洲地图的中心啊，那么其实在历史上以阿尔卑斯山为界，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地区。一个地区就是在它的北部是日耳曼地区，这秦老师刚才讲的是讲就是原来的说的蛮族，然后在那里南部是拉丁文化地区，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两个文化圈啊，就是以阿尔卑斯为界，一个是日耳曼文化圈，一个是拉丁文化圈。那么在没有进行宗教改革之前，这两个地方拉丁文化圈非常发达。为什么发达？因为教廷在意大利，因为所有的文明是以阿拉这个拉丁语来传播的，用希腊语和拉丁语来传播的，基督教的圣经只有拉丁语的版本，而教堂又掌握，教廷又掌握在拉丁人的手中，所以这些地方是非常发达的。而阿尔曼就是刚才提到的，这是野蛮的地方，是蛮荒的地方。当时日耳曼文化区和拉丁文化区的差别几乎是东西方文明的差别，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蛮荒的地方。但是经过了一场宗教改革以后，这两个地方它整个又发生了一种颠覆性的变化。什么变化呢？就是日耳曼文化区经过了宗教改革，这就是德国、英国、葡萄牙、荷兰、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这些国家，他们全部都信奉了新教，信奉了新教。而拉丁文化区就是原来的西班牙、法国、意大利这些国家，他们却成了世界上贫穷的国家啊，成了贫穷国家。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这是一个富饶的拉丁文化区变成了一个落后的国家，而原来蛮荒的日耳曼文化区它却变成了一个发达。为什么为什么？所以我说宗教问题一定是理解欧洲文明的一个钥匙啊，一个钥匙。就是拉丁文化区它信奉的是天主教，这秦老师在前面讲了很多，他信奉天主教啊，因为他信奉天主教。而宗教改革这场运动其实是对啊，我们把新教翻成什么叫抗议宗，我们所里这个路德的新教其实它的真正的名字叫抗议宗。他抗议谁呢？他抗议罗马教廷。为什么抗议？因为他腐败。他怎么样腐败？他把他的教职都拿出来卖，好比说就像我们军队的这些什么国博雄吧，是吧？这些人，我一个师长卖多少钱，一个兵长卖多少钱，一个商家卖多少钱，以致有军区司令员送你一箱子钱还没打开，被机会查的人把他抓起来了，他也不知道，因为他送的钱他看都没看过，就是他们家钱太多了，一样的道理，他们太腐败了啊，太腐败了。所以因为腐败，所以就有宗教改革，这方就起了。那么宗教改革形成了什么呢？形成了三个大的，就是我们说的新教实际上是三个大的宗派。一个叫安第干宗，也翻成安第干，也有安第干啊。一个叫路德宗，一个叫加尔文宗。这是有代表性，当然更多的还有很多大大小小其余的宗派。安第干宗在哪呢？英国，我们也说它叫圣公会。这一宗，它其实就是秦老师讲的很清楚了。国王亨利八世要跟他老婆离婚，教主君不同意，不同意老子就反的啊。他反罗马教廷的前提是，我既是国王也要成为宗教领袖，就是政教他都成为他是最高权力。 所以他没有什么神学的理论，他主要是一种世俗的这种要求。而路德宗，你看他提出个很重要的问题，叫因信称义。义呢，就是说每个义人，被上帝拣选的义人和上帝之间不需要中间商干差价啊，这就像华子二手网的，这个就是我只要我虔诚的信仰上帝，我就是上帝的先民。就是说你们这些教廷的这些人，你们卖所得券卖什么东西，那你们都是中介机构，我根本就不要你这个中介机构。其实这个中介机构要不要是无所谓的，所以因信称义的信就是信仰，只要我信上帝，只要我心中对上帝有一种虔诚的信仰，我就是上帝的义人。所以他通过这条太厉害了，这条就把教廷、教会、传教这些人都干掉，就把中间商都干掉，这个完全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所以而加尔文中在这个基础上他又进了一步，就是上工啊，他称叫上工的理论。上工的理论是什么呢？就是加尔文中认为路德宗的因信称义是不够的，他提出了两个确证啊，叫两个确证，确定的证明。两个确证，什么叫两个确证？第一个叫内在确证，就是因信称义，我是不是上帝的这个显明，我在内心里要虔诚的信仰上帝，这是内心确证。但是这还不够，还需要有个外在的确证。外在的确证什么？就是上工。上工是什么呢？它的意义大家注意，它的上工的意义在这儿，就是每一个人的世俗的行为都是可以荣耀上帝的。修鞋匠，你把鞋修好了，你就荣耀了上帝。你是一个理发匠，你把头剪好了，你也荣耀了上帝。你是一个商人，你把你商品好了，你荣耀了上帝。你是一个教授，你把教学做好了，你也荣耀了上帝。所以这个外在的确认其实就变成一种你是否有内在确定，一种外在的表现，就是上工。这个上工本来是一种神学理论，但是它的一个极大的副作用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就变成一个登堂入室的合法性，可以发扬光大的一件活动了。为什么？在这之前，天主教认为商人要升天堂，就像骆驼穿过针孔一样困难。这商人在整个这个天主教理论上受贬斥的，他不可能升天堂，因为他们整天投利益。上人就把商人的行为，把世俗的行为变得神圣化，使所有的资本主义都变成了一种荣耀上帝的行为，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变成了一种神圣化的活动。这就是韦伯所讲的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所以你资本主义精神气质是什么呢？就是你努力地去从事世俗的工作，你努力地去挣钱，你所有这些行为你都在荣耀上帝。但是你要记住，你挣的钱不是说你就要去花这个钱，而是你是上帝财富的托管者，你能够挣钱是证明你有荣耀上帝的能力，而挣的这个钱必须要去侍奉神的事业。路德宗和安利甘宗这两者当中，他们有非常丰富的神学的理论，而特别是加尔文宗，他的这个两个确证和他的上工理论大大的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所以为什么拉丁文化它的天主教的这个地区，它的经济反而落后于日漫地区，根本原因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很多人去了解欧洲文明的时候，我们要找到一把钥匙 key， 这个钥匙就是宗教。我们再把这个问题延伸一下，好比说南北和北美洲，南美洲这个地方天气温暖，物产丰富。大家知道1492年哥伦布去探险首先到了就是南美洲，所以南美洲是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他们有太多的这些物产，就是说柴门筷子都可以长出果实来， 就是这么丰饶的地方。但是北美洲呢，大家知道寒冷，天寒地冻，冰雪覆盖啊，就是今天的加拿大和美国。但是南美洲成为天主教的殖民地，就首先西班牙去殖民，而北美洲成为新教的殖民地。就是大家知道从普斯茅斯出发的那帮人乘坐五月花号到了美国，也叫普斯茅斯国这个国家。我们今天再看世界上的南美洲和北美洲的比较，富饶的南美洲今天成了动荡的国家，就是我们说的拉丁化，而贫穷的北美洲今天成了世界上最富饶的地方。无论是社会秩序还是经济发展，美国和加拿大都在世界领先的地位。为什么呢？背后一个是新教，一个是天主教。所以很多问题就是说，我们来这个关注这个欧洲的历史或者这个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就发现很多问题的这种最终的探源，我们要回到宗教这个 king 里面去。只有我们把宗教这个问题弄清楚，我们很多问题就可以理解，就可以迎刃而解。我对秦老师的讲座如果能够做一个点评或者做一个补充的话，我就是说宗教是理解欧洲文明的钥匙。谢谢，谢谢大家。